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讲到孙杨准备攻读博士学位了，那么在他过去的游泳经历当中，他有哪些感受和同学们一起分享呢？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孙杨的下一个挑战将是平衡他的训练和学习。孙杨's next challenge 啊，对他来讲的的确确是一个 challenge， will be balancing his training and his studies。 balance 这个词啊，同学们记下来，它除了作为名词啊表示平衡 keep balance， 那么 balance 还可以作为动词啊表示平衡什么和什么，比如说我们要平衡我们的爱好啊和我们的学习， balance our studyAnd our hobby。 孙杨啊，他意识到总有一天他呢必须离开游泳池了，所以啊他不想啊在教育方面呢落在别人的后面。同时啊他说到人体运动学将帮助他以更科学的方式进行训练。 There will come a day， 最终会有一天哈、啊、come a day 哈、啊、表示一个未来 in the future， when I have to leave the pool，我不得不离开游泳池，因为到了年龄了哈，一定要退役了。You have to retire， 一定要退休了。对于孙杨来讲是 leave the pool， 这里面这个 pool 呢，游泳池我们说叫 swimming pool。同时，这个 pool 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用法，比如说我们打的这个台球也叫做这个 pool 哈 ，play pool。另外呢，在现在有很多啊特别健康环保的出行方式叫 carpool， 大家呢一起呢拼车来出行。我不想在教育方面落在别人的后面， I don't want to fall behind in my education。 好，这里面用的这个词组的 fall behind 表示落后的意思哈， fall behind in my education。 He said kinesiology will help me train in more scientific way， 人体运动学将帮助他以更科学的方式进行训练。人体运动学 kinesiology 后面跟的是一个 more scientific way， 更加科学的方式哈、啊、进行训练。另外孙杨又说到，一个人不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啊选择过于悠闲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挑战要征服，而坚持是最重要的。One should not choose too leisurely a life。 哎，这里面悠闲的生活啊，我们可以用这个 leisure 这个词 L-E-I-S-U-R-E 表示悠闲的这个词啊，有两个发音，一个呢是 leisure 啊 leisure， 另外一个发音呢是 leisure 都可以，但是呢作为形容词的话呢，后面加一个 ly 啊 leisurely life。Leisurely life 表示过于悠闲的哈，一天没有什么事儿可干哈，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叫 leisurely life。 Well, still young, everybody has their own challenges to conquer。 哎，这句话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很励志的一个词组叫挑战哈，要征服自己的一些困难，征服那些挑战叫做 challenge to conquer。 那么把这个顺序呢给它颠倒过来呢，是什么呢？ conquer the challengeConquer the challenge， 征服哈那些困难，征服那些挑战哈 ，conquer challenge。另外又讲到坚持哈，或者一个人的毅力呢是非常重要的 ，and persistence is what matters。Persistence is what matters。好，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坚持这个词的动词呢，叫 persist， persist。P-E-R-S-I-S-T persist 是动词，那么把它加上 E-N-C-E 变成了名词叫 persistence， persistence 坚持的名词，后面跟的是什么什么东西非常的重要 is what matters matter M-A-T-T-E-R 这个词，它作为名词表示一个事情，作为动词呢表示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what matters 就是说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什么。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表示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呢，我们有以下的几个常用的句型。一，可以用非常简单的 something is important， 我们可以说 persistence is important， 可以。那么另外呢，也可以用 persistence is what matters， 或者说 persistence matters， 啊，直接呢用这个 matter 也可以。还有一个词呢叫做 count， C-O-U-N-T， 也表示说算数的重要的哈，表示一个东西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同时啊，孙杨又说到呢，当我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我尽量的不去质疑自己，那么在我的教练的指导下，我给我自己呢一些压力啊，慢慢的提高。在这里面精神力量是非常的重要。 When I am in poor form， 身体状况不好呢，我们今天学了一个词组叫poor form， form 表示一个形状哈，一个状态，那么 poor form 表示这个状态呢不佳，同时前面加介词 in 啊， be in poor form 表示一个人的身体状态或者是比赛的这个状态不好。 I try not to question myself too much， 我尽量不去质疑自己怀疑自己哈，这里面用的是 question somebody， 我们一般用 question 的时候呢往往是指有没有问题，但这里面呢是指质疑询问。另外呢这个词呢 question 往往是用在呢比如警察去盘问哈一个嫌疑人的时候呢会用这个词 question somebody， 或者老师或家长呢去问孩子一些情况，往往呢是同学们或孩子们呢犯了错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老师和的家长会 question the student。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y coaches， 在我教练的指导下啊，这里面用的这个教练是 coach， C-O-A-C-H C-O-A-C-H， 这个教练我们可以用这个 trainer， 它是指呢一般的教练员。那么如果是用 coach 的话呢，往往是指呢比较职业的一个体育队伍，还像足球啊篮球啊像游泳啊，他们的教练员会用这个 coach 啊来进行翻译。I push myself a little bit more， 我呢给自己呢一些压力，这个 push P-U-S-H， 我们想到 push 的时候呢往往会想到一个动作，我们推某一个东西，但如果说 push somebody， 那么表示说给某人一定的动力，同时呢给他多少呢里面有一些压力，比如说当孩子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父母应该 push the boy、啊、push the girl，表示说给孩子们一定的压力，给他们一定的鼓舞哈，用这个词 push， and 他们渐渐的能够 improve， 渐渐的提升下来。最后精神力量是非常的重要的，看看精神这个词如何来翻译。我们讲过哈，精神人呢有两部分构成，一个呢是我们的身体，一个是我们的精神。那么讲到了身体的话呢，我们用这个 physical 来翻译，精神我们用这个 mental M-E-N-T-A-L Mental strength is important， 后面这个力量呢用的是 strength S-T-R-E-N-G-T-H Mental strength is important。 好，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刚才讲到表示重要的哈常用的几个句型。刚才这句呢用的是 important， 我们也可以用 mental strength is what matters， 哎，我们可以把呢上一句的那个表示重要的句子结构可以呢替换一下哈，来替换 important。 接着呢孙杨又说到呢，我希望我能让你们所有的人观看我的比赛，感受一下气氛，当你看到国旗升起的时候，你就会清楚的知道你为之奋斗的目标了。 I hope I can take all of you to watch me compete one day、啊、看我的比赛 and feel the atmosphere，感受到赛场的这个氛围，这个气氛 atmosphere 这个词 A-T-M-O-S-P-H-E-R-E atmosphere 一个氛围。 When you see the national flag being raised， 好，这个词组希望同学们一定要记起来，国旗升起的时候，当你看到国旗升起的时候， When you see the national flag、啊、这个词组同学们记起来，国旗 national flag，后面升起呢是一个被动语态啊，被 缓缓的升起 Being Raise R-A-I-S-E， 所以这个词组升起国旗那叫 Raise National Flag， Raise National Flag。 You will have a clearer picture of what you should strive for， 你就会清楚的知道你为之奋斗的目标了。那么大家看一下英文的这个目标，它没有用 goal 这个词，而用一个 picture 啊，非常清晰的一个图片，一个轮廓哈。同时呢，前面用的是 a clearer， 更加清楚的知道 what you should strive for。 strive for 表示奋斗努力的一个目标， strive S-T-R-I-V-E strive for。 2014年孙杨完成了浙江大学的教育学士学位，孙 complete a bachelor degree in education at 浙江 University in 2014。 随后他进入苏州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并于去年的10月份完成了他的论文。他的硕士论文呢，是对第31届里约奥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的技术分析。他在这项比赛当中获得了金牌。 He then enrolled in the 苏州 University for postgraduate study， 研究生的学历的学习哈 postgraduate， and finished his dissertation last October。 His master thesis， 他的硕士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哈，一个话题 thesis T-H-E-S-I-S was a technical analysis， 技术分析，这两个词我们原来讲过 technical analysis of men 200 freestyle final， 自由泳的决赛 at the 31st Olympiad， a race he won at the 2016 Rio Games。 孙杨在雅加达亚运会上赢得了四枚金牌和两枚银牌，他仍然保持着2012年伦敦奥运会他个人创造的15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当时他是第一个在游泳比赛中获得奥运金牌的中国男选手。孙 won 4 medals and 2 silver medals at the Asian Games in Jakarta last month, and he holds the world's 1500 meters freestyle 自由泳 freestyle records, which he set during the 2012 London Olympics。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哈创造的。When he was the first Chinese man to win Olympic gold in swimming。通过今天的讲解啊，那么同学们觉得哪句话哈可以值得记下来，以后呢用来激励自己呢？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励志，那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挑战要征服，而坚持才是最重要的。好，那么接下来我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Sun's next challenge will be balancing his training and his studies. There will come a day when I have to leave the pool, so I don't want to fall behind in my education, he said. Kinesiology will help me train in a more scientific way. One should not choose too leisurely a life while still young. Everybody has their own challenges to conquer, and persistence is what matters, Sun said when talking to his fellow schoolmates. When I'm in poor form, I try not to question myself too much.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y coaches, I push myself a little bit more and slowly improve. Mental strength is important. I hope I can take all of you to watch me compete one day and feel the atmosphere.When you see the national flag being raised, you will have a clearer picture of what you should strive for. Sun completed a bachelor's degree in education at Zhejiang University in 2014. He then enrolled in Suzhou University for postgraduate study and finished his dissertation last October. His master thesis was technical analysis of men 200-meter freestyle final at the 31st Olympiad.A race he won at 2016 Rio Games. Sun won 4 gold and 2 silver medals at the Asian Games in Jakarta last month. He holds the world's 1,500-meter freestyle records, which he set during the 2012 London Olympics when he was the first Chinese man to win Olympic gold in swimming.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爸爸，你还爱我吗？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大家晚上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papa and a son。那今天啊，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一个关于一个爸爸和一个宝贝之间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当中啊，爸爸和宝贝的对话非常有趣。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Papa, Do You Love Me?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爸爸你爱我吗 Papa, Do You Love Me? 爸爸你爱我吗 You came from your mama, whom I love. Your grandpapas and grandmamas, whom I honor. And from me, you are my tender heart, and I love you. 你是妈妈所生下的，她是我最爱的女人。你是爷爷奶奶的子孙，他们是我最尊敬的人。你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小宝贝，所以我爱你。How much? 那你有多爱我呀？I love you more than the warrior loves to leap, more than the bush baby loves the moon, more than the elder loves his stories. 我爱你胜过武士爱跳跃，我爱你胜过夜猴爱月亮，我爱你胜过老人爱讲故事。How long? 那你的爱有多长呢？I'll love you as long as the wilder beast ran on the Mara, the hippopotamus wallows in mud, and the Serengeti rolls to the sky. 我爱你长过大草原上奔跑的牛羚队伍，长过河马泡在泥里的时间，长过通向天边的塞伦盖蒂大草原。 Papa, what would you do if I was hot?We'd rest under a green heart tree. 爸爸，如果我觉得好热好热，怎么办呢？那我们就会坐在樟树下休息一会儿。 What if the sun scorched the leaves and they dropped off the branches? 那如果太阳炙烤着树叶，而树叶落满了一地，那要怎么办呢？ Then I've stretched out my blanket till you were cool in my shade. 我会撑开我的毯子为你遮阳啊，直到你觉得凉爽。 I'd teach you to look for hidden streams and push through dry earth until you reached water. Then tender heart, we'd splash sweet water over our tongues. 那小宝贝，我会教你去寻找暗流。挖开泥土，直至找到水源，然后呢，我的宝贝，我们就可以尝到水的甘甜滋味啦。 Papa, what if I was a herd boy? I would be proud. 爸爸，如果我成了一名放牛娃，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会感到非常的骄傲。 What if I was a herd boy and I ate roasted meat?Till my belly was round, and I tried to stay awake, and I tried to guard the cattle, but my eyelids got drowsy. 可是，爸爸，如果我吃了很多的烤肉，肚子胀得圆滚滚的，虽然很想保持清醒，好好看护牛群，可是眼皮一直垂下来，睡着了，怎么办呢？ Then I'd show you how to stay awake. Together, we'd sing to the full white moon and dance to the sweep of stars until your eyes were bright. 那我会帮你保持清醒的。我们会一起对着银白色的月亮唱歌，对着闪闪发光的星星跳舞，直到你活力十足。 What if I fell asleep anyway?And hyenas crept in and killed a cow, and it was my birthright cow. 那如果我还是睡着了呢？那这个时候猎狗偷偷跑了过来，吃掉了小牛，这是你给我的小牛，那要怎么办呢？ Then tender heart, I would be angry, but still I would love you. 那我的小宝贝，实际上呢，我会很生气，不过 我依旧爱你。 What if I was afraid and wrapped my arms around you so you could hear my heart beat like a drum? 那爸爸，如果我很害怕怎么办？我会把你紧紧地搂在怀里，你可以听到我有力的心跳声，就像击鼓一样。What if hyenas blinked yellow eyes at me? We throw back our heads and howl, howl, howl till they slunk away. 那如果这个时候猎狗用它黄澄澄的眼睛瞪着我看怎么办呢？那我们就一起昂起头，大声地叫着，嗷嗷嗷，然后把它们全都吓跑。What if a lion prowled in our camp, swished his tail and rumbled for food, and I was his food? 如果一头大狮子在我们的营地前徘徊，甩着尾巴大声地嘶吼，想要找吃的，而我就是他最想吃的食物，那该怎么办呢？ Then tender heart, I'd shelter you with my shield. I'd shake my spear at the beast.Till his great mane trembled, and he cowered in his den. 那我的宝贝，我会用盾牌保护你呀，我会用长矛刺向那头猛兽，直到它没有力气继续再战，缩回到洞穴里去了。I'll care for you, love you, and teach you always, because I am your papa.And you are my tender heart. 那我会永远照顾你，爱你，教导你，因为我是你的爸爸，你呢，是我最心爱的小宝贝。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在故事当中，小男孩不停地向爸爸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 Do you love me? 你爱我吗？ How much? 有多爱呀？ How long? 你的爱有多长啊？如果我犯错误了怎么办呢？等等等等。那通过爸爸和小男孩之间的对话呀，我们能够感受到爸爸对他的爱，因为在爸爸的心目中啊，他总是这样想的， I'll care for you, love youAnd teach you always, because I am your papa, and you are my tender heart. 那我会永远照顾你，爱你，教导你，因为我是你的爸爸，而你是我心目当中最爱的小宝贝。好了，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爱自己的爸爸吗？你是不是也可以像故事当中的小男孩一样，把你心中希望得到爸爸的肯定，希望得到爸爸的谅解的事情都跟他讨论一下呢？这样你就不会再害怕爸爸生气发脾气了，因为你们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好朋友了。你们说对吗？不妨试一试吧，好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all through the town. The money on the bus goes ching-a-ling-a-ling, ching-a-ling-a-ling, ching-a-ling-a-ling. The money on the bus goes ching-a-ling-a-ling, all through the town. The driver on the bus says, move on back, move on back, move on back.The driver on the bus says, move on back, all through the town. The wipers on the bus go swish, swish, swish, swish, swish, swish, swish, swish, swish. The wipers on the bus go swish, swish, swish, all through the town. The people on the bus go up and down, up and down.